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Jenica。 嗨，好，这个咱们今天请到一位时尚编辑啊，王景以前做时尚杂志，时尚杂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大陆的这个很多杂志里面，时尚杂志是时不时会用一些繁体字的这个杂志 啊， 这特别是 为了显得美， 越贵的牌子越喜欢用繁体字，这个说明大家还是通常认为这个繁体字是一种高端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象征，至少在内地是这样，是这是真的吗？ 在内地的时尚杂志我倒没发现有用繁体字，比如说像那个 Vogue 跟 GQ 一般算是最 top 的这个的上台，但是我还没发现他们用。 你没发现，说明你的杂志还不够高端。 哎，还真的是，你说我们在网上聊天哈，如果有的人他跟你用繁体字聊，我一个反应是装什么装嘛。哎，但是还真有人， 因为你知道人家是内地人的时候， 对， 你 还非得给我打繁体字。哎，但是有人反应不一样，他说嘿，你这够洋气啊，那心里可能也觉得你这够装的，但人家会觉得哎挺洋气的。 对，这个我经常碰到，有这个朋友比如到香港旅游，然后他发的微博啊就开始发这个繁体，然后底下收到的一串这个评论就是说，你才刚到香港这个自由行两天就装什么装啊，发什么这个发什么繁体字。然后有人说，哎呀，我在这个机场这个电脑啊这个没有简体字的显示，所以说不得已。但是你看这个对于字的这个反应啊截然不同。经常在香港我们听到一种批评的意见，说这个简体字好是一种这个洗脑，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那如果说这真的是洗脑，或者说真的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灌输的话，看来这个洗脑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好。在内地的这个民众哈，大家通常对于这个繁体字还是有这么一个仰视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但是呢在香港哈，我们就看到这个简体字的这个争议哈，就产生了一种另外的意味。比较有代表性的，最近香港的这个演员黄秋生，黄秋生就在微博上说了那么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在中国啊，在他应该指的是这个大陆，写中文正体字（括号即所谓繁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哎，这个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这个说法啊，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不仅仅是香港人、台湾人这么说，内地人，自己在内地也说，哎呀，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繁体字都没几个人认得了，包括去了台湾自由行以后，这个感想特别大，哎呀，说什么中华文明啊，这还是在香港跟台湾保留的好，这种其实感慨是 挺共通。这个我不太同意，你说咱们来香港哈，你看到的一些公众的文书基本全是繁体字，就基本没有存在说我不认得。你知道从哪儿训练过来的吗？我觉得是从 KTV 里训练来的。你看咱们唱那港台的歌啊，底下那些歌词提词器全部都是繁体字，哎，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哦，你还知道汉字有另外一种写法，但是经常会弄错，比如说会啊，就是开会的会和曾经的曾，我就发现这两个字就经常唱错，你知道吗？ 这个王姐应该有这个感触，这个有一个字我觉得80%，80%的这个内地人第一眼看上一定会愣一愣， 哪个？ 搜集的搜， 鬼集的鬼。 大部分人都说哎，鬼籍什么鬼籍。 确实有的字是有的字是生僻了哈，你说但是现在很多香港人就跟你讲的，可能会因为这个文化上是有一种失落感 啊。 你说内地人一来到香港，他确实字儿可能会混淆，不是官方，之前也不能说是官方，就有人是提议说，建议官方就把在公众场合，比如说在一些游览的地方，你把这些这个提示语言用繁体字、简体字、英文，给他写三遍，但有人就这有必要吗？ 繁体字跟简体字并没 有 我会以为繁体字是写给日本人看。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简体字、繁体字差不多的，干嘛写两遍呢？ 王景经常这个编新闻的时候，经常有涉及简体、繁体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因为其实编新闻的时候，你用了繁体字的新闻，然后它自动可以用那个在 Word 里面一个功能，就把它转化成简体字。 但这经常转错， 会转化错， 对， 个别的字的时候。 对，我经常被这个别的编辑骂的就是这个钟啊，这个姓钟啊，比如说这个，哎，我一下子想不出来谁啊，钱钟书的钟，钱钟书的钟跟这个一口钟的钟， 这两个钟其实在这个简体当中都是同一个钟啊，这个但是在繁体当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钟，而且呢真的有姓钟的人呢，你要看你要把他这个名字写成了一口大钟的钟呢，他还真的不太高兴。我而且这个字儿啊，你仔细不仔细看还不太看得出来。所以说其实在这个王景，你看这个北京过来到香港做这种编辑，每天要对着这个字儿较劲，应该是在简体跟繁体上这个识别的能力应该要特别强。 那是 所以你现在发现最难的是在什么地方？ 最难的反正就个别的字的一些识别，因为它基本上我都是用它自动转换的那个功能，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看那个稿的时候，像兴建的兴和语会的语， 对， 然后像那个就是高宝，然后我们上次读成高石，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 像是曾经在一个这个正点新闻里面就读错了 啊， 所以真的是要小心，到处都有地雷 啊。真 但你说黄秋生，我看他微博上那句，我感觉还是比较情绪化的。你说黄秋生在香港也是出了名的。 大嘴 爱放炮，但是他一话一出啊，还真有人非常较真儿给他解释，比如说人民网，他们在几个礼拜之前就专门去请了语言学家，还有之前的一位政协委员叫潘庆林，他不是几年前就提那个建议嘛，说应该恢复繁体字，请他们两个作为专家，你来解释解释，看他这个争议到底是由来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位语言学家叫江兰生哈，他就说黄秋生把正体字和繁体字画了等号，实际上这两者并不相等。为什么？他说繁体字是相对于简体字而言，正体字呢是相对于异体字而言。你首先你概念上就已经错了，所以接下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你这个讨论下去的必要了，你知道吗？ 对，你这在学术上不严谨了哈。这个正体字，这个正体字是在香港跟台湾大家喜欢说，它里面其实有一个意味。在这个内地咱们说简体字和繁体字，其实繁体字呢，你看有个他说你这个繁琐，这个麻烦哈，有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在香港跟台湾，人家说一个是正体字，它的意味是咱们是文化正统。咱们是这个中华文明的本宗，你们这个呢都是已经是这个短斤缺两的，甚至你看香港的有一种说法啊，挺难听的，叫做残体字，说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都是残缺的。 对 啊， 有一句话嘛，就大家举例，比如说爱情的爱，生产的产，还有这个下面的面， 对， 还有运输的运，儿子的儿，相亲的心，相亲的相，但就怎么讲呢，汉字简化之后，爱无心，产不生，场空空，面无表，运无车， 是 儿无手，乡里无郎 啊。 所以你会发现呢，简化了之后，它确实从美感和内涵上都有欠缺 啊。这个是从美感和内涵上，但是王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这个比如说你平时这个编稿子的时候，你自己其实应该是读简体字，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咱们工作上可能说要编繁体字，编繁体字，但是你会觉得你处理繁体字有困难吗？ 你说的处理是我阅读有困难，还是我觉得应该基本没什么困难？因为我其实我，当然我不知道我的这个个例算不算特殊，就是因为我从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可以收到那个凤凰卫视，所以从小学的时候你不知不觉， 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凤凰卫视比较装的？ 所以就基本上常年在看那个新闻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觉得，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会 认识了 的 啊？真是 对，所以后来在读书的时候，包括读一些稿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自然。 所以说这个，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挺怪的，就是你从简体字认繁体字，我觉得是好像是挺容易跟挺自然一件事儿，就也没有人教你说这个字念什么，这个在新闻里它字幕这个念什么， 你看着看着就学会了， 对，你很自然就会。但为什么我碰到很多香港台湾人，他们认简体字，他反倒觉得我那个好像有困难，我认知有困难，这样，我觉得这是挺奇怪的。 这真是啊，我来香港之后常被人问说你这个看繁体字有没有困难啊，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啊，我觉得这个不应该不是一个太称之为问题的问题，但是真的我是有碰到这个香港人台湾人看这个简体啊，他就没办法看，这个还是挺奇怪的。 你说一些台湾人哈，就当年如果是49年从大陆去了台湾，后来如果有机会回到大陆的话，他们真的是完全不敢相信，你知道吗？老家已经变了，亲人已经不在了，你这个城市的面貌已经改变 了， 连文字都变了，他们这个是非常难以接受，所以现在有的人是尤其是港台那边，他们是希望说能够恢复所谓的正体字这么一个地位，但是有人就不同意嘛，他现在简体字它是有它一个 改的一个历史过程，就当年是50年代的时候，应该是在周总理的一个指导之下，说这个字应该是来简化，当时有它独特的背景。 嗯， 我们三立化新闻先暂时休息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讲述这个简体字是怎么简化过来的，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Jenica。 好，王景今天跟我们在一块儿，咱们研究这个字儿的问题。繁体字简体字一直有一种说法，在香港跟台湾啊听到的比较多，说这个简体字啊是这个在大陆49年之后呢，一个所谓由政权灌输下去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产品啊，或者说有的人说这是一个洗脑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其实专家研究了以后发现，其实在1949年之前，汉字就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简化的运动。其实在比如说在这个辛亥之后，国民政府也推广过，在大陆推广过这个汉字的简化的运动，甚至在这个之前历朝历代都对文字啊进行一定的改革。而且这其中改革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不能说每个字都是这样，但是这个字呢，你我们今天去比较这个秦汉的时候用的这个字，跟到明清的时候用的这个字，发现其实这其中的汉字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 嗯，而且中间可能也是有些反复哈。我看到资料说的是35年的时候，在上海就文化界就发起大规模的这个汉字简化运动，当时就称为手头字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人怎么写书呢就怎么印，就使得文字呢就比较容易写，也容易认，就更能够普及大众。同年的8月份呢，国民政府他们就有一个公告，说第一批简化字300多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述而不作，讲述的述。第二个呢，就是 述而不作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新造字， 是，就是选择社会上比较流行的简体字最先采用。第三个就是已简化的字就不要再去求简了。但是呢，这样一个公告出来之后，就立即遭到国民党的元老，比如说戴季陶先生的反对。结果呢，这个36年2月份就废止使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呢，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的统治范围内推广，但是这个区的报章杂志呢是使用了既有的或者创造的简体字，这些字被称为解放字。然后我们看到到了50年代的时候，刚才讲到是周总理的一个主持和关心之下，就结合了上100名的专家，也是对数千个常用的中国文字进行了一次的字体简化。当时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当年中国的国情，说到中国是你看历经百年的内忧外患，国弱又民穷， 主要是 中国又是一个对农业国，太多的文盲了，当时中国1半以上人口都是文盲或者半文盲，说你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教育，发展文化，我必须让大家写字的时候方便容易认，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接收到这些文字所传达的含义，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简化运动，所以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所以说像这个黄秋生的这句话出来哈，很多人反驳他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鲁迅先生的这个孔乙己哈，咸亨酒店里面做的孔乙己说，你知道吗，回字有四种写法。这种呢已经在你看从鲁迅先生的这个时代就已经作为一种落后的一种象征，你在作为一种迂腐啊寻章摘句啊这种雕虫小技的这种旧派学人，所以他跟五四所代表的这个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白话运动，白话文运动的这个是概念啊是有相冲突的。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进步的人啊才用比较简单的字，你用这个繁体字就代表你这个可能思想上面就比较保守，这跟今天的情况可能就是不太一样的。王宁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可能我是比较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简体字也好还是繁体字也好，你最重要的是为了要读和写嘛。所以如果简体字能更利于我们去了解一些信息，然后或者传达一些信息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去纠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那个意义并不是很大。 你觉得这根本没有意义去争？ 我觉得我从传播文化角度的速度来 讲，只要看得懂就行， 那个效率来讲的话，可能那如果简体字更好，就是、 嗯， 那但是这个其实会涉及到一个规范的问题。我相信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哈，你其实我关心的是说，哎，我到底听不听得懂你的讲话哈、 嗯？ 但是其实作为每个政府来说，它有一个官方的一个规范。那比如说，其实在中国内地呢，有一个官方的语言使用规范是要求这个简体字的。简体字，那它其实会甚至会有意识的在一些这个宣传品上或者在一些招牌上面把一些繁体字去去除，但在香港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哈。在香港的官方规定的语文，比如说官方语言有规定中文，但是没有说你这个是广东话、 嗯、 还是比如说国语、 嗯、 这个其实大家想，大部分的香港人有一个调查说700万人口当中啊，600多万是其实是母语是广东话、 嗯、 广东话，但是其实官方并没有这么一条规定说这个香港的官方语文是粤语，包括在用字方面，其实香港并没有这么一个政策，并没有规定说所有的人你必须要写简体或者必须要写繁体，只不过呢大家习惯性的用繁体，这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说真的，今天香港的很多商店包括政府的一些公告，有的时候这个网民会反应很大，说哎，你为什么用了一个简体字，为什么用个简体字？其实对于政府来说呢，他其实包括很多商家来说，他说啊，也没有人规定我不能够用简体字，我没有人规定我一定要用繁体字。 对，还有我觉得好像很多这个香港，你特别到那种小的餐厅，你可以发现他很多那简体字剪的比简体字还简。 哎，对，这个大家有一些更加、 就是、三笔或两笔写， 有一些符号式的 那个知识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但是我想你说，在这个公共场合，尤其是政府公告的话，它还是代表着官方的一种取态。 你要有权威， 对，有权威性。如果官方规定我在这儿必须用繁体字，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坚守原则。但是如果你说在民间，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内地也是这样嘛？内地包括你刚才说在杂志上， 嗯， 或者你会看到一些碑刻啊， 啊 或者一些、这个、 碑刻，那是因为以前没有简体字的时候， 不是不是碑刻的时候，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定的。他、 啊、 说有一些场合你可以使用繁体， 啊、 或者在写书法的时候， 比如说墓碑上。 或者在题词的时候、 嗯、 你是可以用繁体的、 嗯、 就说我并不是规定所有的情况下100%只能使用一种语言、 嗯、 但在相关的一些特例的情况下、 嗯、 你可以使用繁体字，因为确实译呢可能从美观上或者达意上、 嗯、 繁体字它更能够体现你在当下这个语言使用环境下要表达的意思。 嗯，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在有些环境里面我是要追求美感的，比如说我给你提块匾额什么的。 对，其实我曾经问过很多香港的学生，因为他们考试用繁体字跟简体字作答好像也是可选的。 哎，可以的， 对， 他不是说你必须用繁体字，所以很多学生我还真去问过他们，当然不一定是绝大多数比例、 嗯、 但是至少有相当比例他们真的是用简体字去作答。 香港学生会写简体字，写的比较快。 是，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故事，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位这个香港的这个淘大花园的这个业主联席会议的主席哈、 嗯嗯、 叶先生。叶先生呢有一件事，他是温家宝总理在这个视察了这个淘大花园之后呢，他给温总理写了一封这个感谢信， 嗯， 然后温总呢就给他回了一封信。当时他来这个咱们 U Radio 时候带着那张纸来的， 是吗？ 哎，我就看了那封信哈、 嗯， 写的是繁体字 啊、 哦，这个温总写的是繁体字，而且呢，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但我感觉是用那种小毛笔写的 啊、哦， 小毛笔写的还是竖着写的， 楷书、 嗯。 哎，对对，你说这个字儿还写的挺漂亮。我当时就跟还一跟叶先生聊，我说，哎，我说这个温总写的是繁体字啊，他说、 嗯、 是啊，我们开始还以为温总看不懂繁体字，给他去信的时候特意写了简体字， 是吗？ 没想到人家回了我一封繁体字、 嗯， 但是我后来想，你像温总的这个年纪啊，他受教育的这个年代，确实这个是繁体字的这个教育， 而且他可能也想体现这个对对方的尊重， 那、嗯、也是 都是你看， 想给这个香港同胞 给我写简体字， 对，我给你写个数的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在简繁之争当中啊，他有很多的这个面向。有的人争啊，这个是他觉得你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嗯 啊，简体字代表的是大陆的意识形态。其实呢，咱们如果说一码归一码去研究历史的话，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呢，就像王景刚才提到的简单和实用的这个理由、 嗯、 在内地有一些支持简体字的人的一些说法呢，是说简体字的使用大大的改善了中国文盲的这个情况。 没错。 哎，但是哈，也有一些反驳的声音，就是说港台地区的识字率基本上是100%，是不存在这个文盲的这个问题，但是人家用的繁体字，可见这个繁体字跟文盲呢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跟你教育程度的普及有关系。 是， 你只要有学校，我只要有老师教，不管你是教简体还是教繁体，其实最后都能够教得会。 嗯，但现在我们看网上好像这个两方争论都挺激烈的，但是各自有理由。比如说跟大家梳理一下，支持者哈， 嗯， 你如果仅仅从方便来讲，看真的是能方便到什么程度？ 写的快的程度的话，现在简体字不够简。 方便书写，你看，比如说这个，你写一个乌龟的龟，你写繁体字，你能数出来它到底多少画吗？你刚才数都数不 清。这个就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张图画， 一张图画。哎，所以呢，还有第二个原因就跟这个有关。他说，你看现在电子产品这个屏幕的分辨率有限，就比如说乌龟的龟，如果你写个五号字，你大概只能看到那么一团，你根本就数不清它到底有多少画。 真是， 你可能也分不清这个什么丛呢，就是草丛的丛 和盐 和盐，好像看着一大堆。 这个咱们经常念错啊，有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同事给咱们这个打题板说这个听众姓丛，经常被我看成盐，一开口一个盐先生，人家说我姓丛啊。 对，你看这第二个，从现在这个电脑使用的方便性来看，第三个。你写这个简体字啊，方便印刷，可以减少用墨啊，这环保的角度来讲，这也够实用。还说这个简化字目前来看，大家用的比较习惯，约定俗成。你从由繁到简容易，但是由简回到繁是很难的，好像有点违背大家目前一个书写习惯。 是。 再一个，简体字方便阅读。还有说这个减少字数，减少记忆量，工作量没那么大。 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几条理由当中哈，有一些比如说你书写的这个绝对速度，或者说有些电脑屏幕或者手机屏幕的显示哈，这个比较方便，我觉得这个是有理由的。但是另外有一些呢，我觉得倒也不尽然，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加快你的阅读方便程度，这个阅读我觉得纯粹是习惯， 是吧？ 纯粹是习惯。你像一个我从小习惯了阅读繁体字的人，虽然说简体字笔画少，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过来对于繁体字，他说哎，繁体字阅读习惯，这个我觉得倒也不一定成立。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人的一个可以看到的是繁体字的美感哈，这个是比简体字好像要好一点。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种种讨论哈，其实也不仅仅是从今年才开始，几年前我们就记得宋祖英他当时当政协委员， 2008年的时候， 也是有交过提议，包括郁钧剑呢，就一些歌唱家， 对， 我刚才讲的这位 人民的艺术家， 没错，他们都提过很多的建议，都说要恢复繁体字，很多的情况也不仅仅说是因为它美，最主要的觉得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就中国人的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和这个思维的这个习惯，和他整个的文化心理和他的这个对于文化基因的一个延续都会体现在文字当中， 是。 但是你说真的要保存中华的传统文化和保存文字，是不是仅仅简繁给他一个转换就够了呢？我觉得不是。我们就三地化新闻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好，凤凰 U-Radio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Jenica。 好，这个张悬有一首歌啊，叫做这个看不懂的字， 是吗？ 看不懂的字，虽然说这个歌词儿跟咱们这个简繁字没关系吧，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你说这个人家台湾人唱这么一首歌啊，他的其实歌词我也听不大明白，其实还挺有我们今天这种简繁之间有的时候鸡同鸭讲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在跟他讨论是简单的问题，人家跟你说文化的问题，你跟他讨论政治的问题呢，他又跟你说历史的问题，所以说简体和繁体呢，就其实是一个在内地、香港、台湾这三地啊，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我觉得从时间空间上面一种隔阂，然后产生的一种身份的识别。你像这个台湾很多这个政客，包括其实马英九在自己当政的时候也提出过这么一点哈，就是说以后他当时在台北市长任上就提出了要实证书简，他其实在台湾呼吁过一阵要写简体字，当然就马上被人家骂了哈，马上没人家骂，但是大家觉得你这是投靠大陆的这个表现，马英九立刻收回了。但是在这个实用的角度，我后来倒是发现在台湾呢，其实对简体字的认同啊比香港要高一点。 对，哎，你说的对，一个是认同，二个是亲近感。 对， 就好比遇到你的乡亲啊，如果你跟他能够讲方言，我就觉得哎，你真的是我的老乡。我觉得跟这个写语言文字这感觉是一脉相通的。 主要可能跟台湾跟大陆可以讲国语， 是 这个比较有关系。大陆跟这个香港呢，主要这个广东话跟普通话之间差别比较大，所以大家觉得本来这个说的这个语音就已经差别了，写的字又不一样。 但是你说现在简繁之争，我觉得还是有点跳了。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是什么？是这个记忆力衰退。 文字整个的写作的功能完全倒退嘛。我看到以前一个报纸就讲过一个故事，说呢是刚毕业的年轻人，第一份工作可能做文职，让你做会议记录。做会议记录呢，这个小孩呢他就有一个习惯，习惯什么呢，他就喜欢把这个写着写着就把这个他的那个本子遮起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很多字儿我不会写，然后我只能用拼音或者用这个什么偏旁部首来代替，我就怕被别人看见，别人看见会笑话我， 丢脸呢、 啊、丢脸、啊、然后大家发现原来你说现在他不是第一个，两个你不会写，每天用电脑打字还真的是我看到那个字儿，我有那个印象似乎是那么写， 你有一个是图像的记忆， 只有图像记忆、啊、但是我不确定。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要写字怎么办吧，我先把手机拿出来，在那个 书先手机上打一个字， 先打一个字、啊、 然后照着它把它画下来， 照着它再腾一遍。 对， 很多人目前你说、啊、先别说简繁了、啊、我连最简单的简体字我可能都忘了。 是，手机上现在有个游戏手机上有一个游戏，就是这个看那个图片，然后把那个英文的把字母给它顺序拼出来，猜猜看，猜什么词儿嘛、嗯嗯？我觉得这个中文版马上可以推出，以后让你手写。 哎，你还别说，前几天我还真玩过， 写不写得出 来？就手机上有一款游戏，什么呢、嗯？它就出大概是那种高三语文的考试的那种， 那其实还挺难的。 词组，嗯，你就看拼音，然后就写，答对几个过一关，答对几个过一关，还真是有。 嗯， 我朋友玩他过不了的，他说：“哎呀，我现在真是怀念我高三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他说：“那是我文化时期的顶峰。”你看，真的是。 人生最有文化的， 最有文化就是我高三高考之前，你说语文、数学、英语、这个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我全部都会，这么多字儿我都会写，都会念。现在我只能是停留在图画记忆，我真的写不出来。 嗯，真是在高中的时候准备高考，还特别记过有一些字儿，比如说什么"衣锦还乡"应该读"衣锦还乡"啊之类的。王景还记得你高考语文考了几分吗？ 好像是100。一吧， 好像还 因为好像 不是很高哈， 你这是 好，所以你这个现在如果要写一个繁体字的话，你能够写出多少？ 写繁体字？ 对啊，写的话手 写。 写 繁体字的话，我大概可能只会写凤凰两个字。 你只会写凤凰两个字？ 经常看到这两个字。 哎哎，真是我凤凰两个字，我凤字经常写不出来。 我写不出来，我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那天搞一个内部的这个评比，后来发现王仲。 对， 咱们这个 真是 音乐台的加菲仲最有文化， 他 能够， 他差点连乌龟的龟都写得出来， 差一点啊，就连乌龟的龟都画出来了，我当时真的太惊叹了。 你还别要求这么高，就几天前我又看到记者他们做一个寻访，寻访什么，在大街上随便抓几个人，给你提供了1、2、3、4、5、6个词组让你写，哪六个呢？你想想你会不会写啊？尴尬。 尴尬、 奢侈、 酱 油、萎靡、莲藕、精髓，其实都很常用吧。但是真的，他仿 随的随字，我可能要反应 一下。他仿了十对，不是十对，十个人、年轻人，看起来文化程度就不至于小混混。 怎么样看起来文化程度？ 看起来， 这个 他说 看 这个能看出来吗？ 看起来高中以上， 大隐隐于市。 哎，但是写出来之后，真的一个全对都没有，一个全对都没有。 哎、 你看这个多可怕， 是， 我觉得这个比简繁之争更现实吧。 对， 很多的传统东西比如说写信都不会了吧。 哎，真是，我现在写信啊，你也不是手写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比较正式的这种邀约，对方是这个中国人或者说这个汉语的，我在写这个 email 的时候，我就不能随随便便的写一行字儿吧，我得有这个抬头结尾吧，有的时候考虑要不要此致敬礼一下吧，对不对？ 此致放前面还是敬礼？ 对，然后空几格，哎，这个隔几行，哎，这个问题我真要， 你看真的是退化了，退化了 啊。 所以人现在怎么建议呢？你在学校里边，在大陆的学校里边学台湾，台湾你知道会有一种什么课吗？书法课，让你拿起毛笔，就写繁体字儿。你想象那个画面， 然后老师走到你背后偷偷来抓你的笔，看你抓不抓得起来，抓起来人零分。 你看老师还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大学老师会写的字儿没有中小学老师多。 为什么呢？ 大学老师都是用电脑，中小学老师写板书。 哈， 你看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的呀， 啊， 我觉得都比简繁你要来的需要解决。 但是有一些人的问题就是以后写字儿真的还就是这个科技进步了啊，你说人这个退化也好，省力也好，以后可能就没有人写了。 其实我觉得，你觉得有必要写板书吗？就是让就规定所有的小学、中学、大学所有老师都是写板书吗？其实小学老师也可以用电脑，就是用就是做 PPT 或什么的， 那关键我是觉得小朋友的话，你至少得会写。 嗯， 你以后写不写是一个问题。 而且你记得我们刚就是高考的时候， 写作文老师会教给你一句什么吧，他说你一定要保证你的卷面是干净的、 这个、 如果你的字写得好会加分。 对， 就包括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我就亲身旁边有这个朋友的经历、他就说跟我们炫耀，他说我怎么追到我老婆的，因为我给他写的情书 字写得好， 他对我的印象特别好、印象好的就来自于我的字， 人这个字如其人，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笔记分析就是可以从你字上面看出性格的。哎、但是你这个我就说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好像现在很多在内地的这个学生啊，会有些朋友会写繁体字，或者故意去学，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一种修养的体现， 哎、对， 就好像我会多一门外语，多一门我会拉丁语，对不对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肯定是好事儿，但是你要强迫所有的人你必须写繁体字呢，这个有未免要求太高，就像这个在我们今天的简繁之争里面，大家就把它上升到了一个原则问题，哎，你写简体字你就没文化，你写繁体字啊，你就是有一种比如说这个迂腐也好，或者说这个高傲的这个心态，我觉得这个说实话文字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一个过程，每个字其实都在变，我们这个可能过了100年之后再来看今天的字，可能以后的人就看不懂了。所以这个心态好，大家还是我觉得放在实用主义的一种心态，你其实我觉得互相能够理解就可以，但是呢你在欣赏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也不排斥这个前提或者 但是你想规范毕竟还是要跟着规范来、可是规范当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哦，现在字儿你毕竟是从这个传统上留下来的，如果真的到哪一天年轻人连真的最简单的字简体字都写不出来的话、这真的从文化上大家好好反思一下，哎，这个国家到底什么时候是真的是退步了吧。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微博上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 这个社会怎么了，公知范儿出来了。 好，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三 d 化新闻啊，这个三 d 化新闻这里面化这个字是有繁体字的版本的，这还挺容易写的啊，其他其实还挺容易的，所以咱们节目是一个特别好理解的节目啊，感谢今天这个王景来参加，也感 谢 您的收听，再会，拜拜。 有话直说，好，进入到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非常好玩。哎呀，领导人在出租车里边体察民情了，这次是真的哈，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咱们中国新闻的启发。你还记得三月份吗？习大大打车，后来证明，哎，怎么是条假新闻了。好，先别管中国的习大大，这次呢发生在挪威。挪威的这名总理呢，他叫做斯托尔滕贝格。他呢为了了解真实的民情，就在今年六月份的一个下午乔装改名，在他们的首都奥斯陆是开了半天的出租车。这个怎么被大家知道的呢？星期天在 BBC 的一个报道，然后呢是发现在挪威工党啊，他们有一个 Facebook 专页，就发布了这个3分多钟长的一个视频。大家看到视频啊，非常的好玩，就是坐出租车的人什么都有，老太太、老大爷，还有20多岁男孩女孩。我看完了，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位哥哥非常淡定，他发现哎，怎么开出租车的人这么像他的总理之后呢，就开始问他，他说：“你开始开的士了？”兼职的呀，然后两个人非常默契的相视大笑。好，那么这个3分多钟的视频呢，后来他们总理也出来证实，他其实呢是广告公司的一个点子，而且还会在我9月份要寻求连任的这个宣传片里面作为一段部分的视频来播出来。好，想问一下各位，你觉得挪威总理这次乔装成出租车司机在车上体察民情，是一场政治作秀呢，还是真的想要听取底层民众的心声？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听首歌，马上回来。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樊素。好，领导人在出租车里边体察民情啊，这回是真的。说到的是挪威总理叫做斯托尔滕贝格，他呢就在今年六月的一个下午乔装改名，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开了半天的出租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行动呢是广告公司来策划的，为的呢可能是九月份他的这个大选为他宣传和造势。但是现在我看到这个效果好像是出奇的不错哈。 很多民众上他的出租车，最后听说还是免费乘坐，大家这个表情非常的兴奋，也感到很意外。有人就说，诶，怎么你什么时候开启出租车了？你就是兼职的吗？让大家是哈哈大笑。不过呢，也有人质疑说，他其实八年间都没有碰过方向盘，他这个技术上确实很成问题。据说呢，在一次要踩离合器的时候呢，却误踩了刹车。后来车上这位女乘客说，还好还好，我还活着。好，来问问我们的听众，你觉得挪威总理他这个乔装改名在奥斯陆开出租车是真的想体察民情呢，还是一场纯粹的政治秀？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向个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好，来听到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来自于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你好。 嗯，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次挪威总理他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首先，不管他的真实想法是作秀还是体察民情，都是值得赞赏的，因为他毕竟走出去，融入了人民大众的生活社会，他比那些终日坐在办公室里听到一些不切实际的消息的官员要好得多，因为计程车司机的社会接触面比较广，几乎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能够了解政府在施政方面的很多成功和不足之处，对于政府在制定未来各项发展规划很有益处，我们的政府高官也应当根据各国精英领袖的典范示例，择优效仿。就这些。 好的，谢谢你，谢谢这位安徽的于先生哈，观点非常的完整，不仅仅要赞赏，哎，好像听出来这个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可以借鉴一下，确实是如挪威总理自己所说，是听取民意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好的，来下一位听众是来自于江苏的赵先生，看看他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你怎么看这次挪威总理这个微服出访哈，他到底是真的一场这个体察民情呢，还是说其实是一场政治秀而已？你怎么看？ 这个我这样看啊，这种事呢，做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做总会比不做要好。这个事情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无论谁执政，跟下面一个最低层的这人员的直接的接触，是可以直接的最佳的反映了我们最低层的这个民生，对吧？如果说这个事情就是作秀，就是那个管理什么目的吧，形成一个常态化的话，对于改善我们以后的民生是肯定的，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嗯，好，那所以你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其实也可以借鉴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听取民生的办法， 能形成一个常态。肯定的，对民生的改变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好，不仅仅需要学习啊，更加希望它成为这个中国政治上面的常态，这个可能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有点难哈。好，谢谢你。好，来听到贵州的王小姐，她又是什么样的看法？王小姐你好。王小姐不在线上，请导播再确认一下。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挪威总理这个新闻本身哈，他视频的三分多钟是挪威语，然后 BBC 呢非常贴心把它翻译成了这个英文。我看到这个字幕里面真的是有人就说，你不应该给现在社会上的某些阶层工资太高，然后还跟他讨论目前他们工党这个施行的具体的政策，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大家呢是侃侃而谈，有的人就非常的开心，有的人刚才就说了，就担心他自己的这个安危，好像说你开着开着车啊，这个你不能技术上出意外，说他八年都没有碰到方向盘了嘛。但现在新闻出来到现在呢，大家的反应好像基本上是觉得很有趣，但说实话他将来能不能对他的这个施政，或者说他九月这个换届寻求连任有所帮助呢，恐怕还要等到九月份最后这个大选的结果出来。好，我们再来听到六号线上的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怎么看今天挪威总理这个新闻？ 其实应该还蛮普遍，蛮正常的吧，就像微服私访，然后体察民情一样，就他稍微化个妆，就是不要让别人轻易认出来，我觉得这个访问效果会更好一点吧，我觉得。 但是有人批评说，这就是一场政治秀嘛，他也听不到什么真实的想法，就是为了九月份的大选，你同意吗？ 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了，那随便谁如果做某件事情，就那就作秀嘛，对吧？ 好，你还是对这样一个做法表示赞赏和肯定的哈。好 的， 谢谢你。好，谢谢上海的杨先生。好，又是一位持这个赞同态度的。最后还有点时间，来听到这位是北京的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你怎么看呢？挪威的这次微服私访，挪威总理。 我认为呢，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不管他政治作秀还是体察民情，都应该看成是注重民意、体察民情。 嗯， 为什么？因为国家领导人在上面看他，如果单看一些送上来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筛选，不可能十分全面。所以国家领导人应该多到民间体察民意，体察有助于了解民情、了解民意。谢谢。 嗯，那你觉得中国应该是效仿吗？ 我认为官员应该是自脚去做这些事情。 嗯。 不用规定的，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作为一个官员，我应该怎么体察民意，通过多种渠道，对不对？ 嗯。 我觉得应该作为官员是应该要体察民意的，体察民情的。 嗯。好的，好，谢谢你，谢谢来自广东的方先生。好，今天我们听到所有的听众呢，大家都是齐声的是称赞这样一个作为哈，不管他是作秀也好，真的体察民情也好，走出去就已经不容易，尤其是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上，好像我们真正是看到这个领导人的微服出访还是一种奢望。不过也有一句话这么说哈，他政治呢是一个巨大的秀场，政客们呢是台上最专业的演员。刚才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管他现在的一个结果怎么样，他到底专不专业，到底最后的成效如何呢？恐怕要等到挪威九月份的大选之后，我们才能做定论。好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我们明天再见。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犯错，酿在我心那一季。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爱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